叶都寒潭又跑去问，片刻把这五人的技能选择和等级介绍了一遍。身上还有没有？大哥，你还要知道什么？一次全说了，拜托。叶都寒潭泪流满面，参事会长啊，来来回回跟个秘书似的，笑话吗这？ 我主要是想清楚掌握这五个人的输出能力。你早说呀，我让他们看看个人版面不就行了？输出能力不是输出数据，武器有什么特别效果，装备有没有什么附加技能，技能的伤害是多少，这些个人面板上有吗？大哥，我错了。叶都寒潭泪流满面，又去问了。了解过装备后， 叶修说：“这些都了解一遍，面板什么的还用看吗？”“不用了吧。”叶都寒潭完全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反问句还是疑问句，他只好也一问了：“五人快些到位吧。”“你领这一队输出，我们呢？”“我们这一队是拉仇恨的，你们才是输出。” 叶都寒潭泪奔，自己好像新人一样啊，怎么办？看哥布林商人。叶修这边一路了解信息，角色前进，大家都没停。此时终于是到了目的地，就见林中一片热闹的景象，玩家叫嚷着捕捉着哥布林商人。 这哥布林商人也是一身绿皮布，但面容并不如林中或是副本中的哥布林小怪一样狡诈，看上去很是憨厚，身后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在林子中矫健的奔跑时，时不时手往书包里一掏，出来就是一样道具，往后一扔，爆竹、手雷、燃烧瓶、砖头、酒瓶。 一切都有可能。看情形，玩家发现哥布林商人也不算太久，至少此时还完全没有形成有效的包围。哥布林商人引领着队伍，嘴里叽里咕噜地念叨着大家听不懂的语言。一个燃烧瓶扔出，燃起一片火海后，哥布林商人轻快从一节树桩上飞跃着。 剑光一道，在昏暗的林间划过，剑气卷起地上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飞起了一线。半空的哥布林商人被这一剑准准地砍中，落地。剑客技能拔刀斩，术后转出一人，蓝河。蓝河确实已算是难得的高手了，这一记拔刀斩准确到位。 人未到刀先至，半空给哥布林商人一个漂亮的凌空追击。换了田七他们，怕是很难出这么一刀。蓝河紧接又是一个三段斩，这是一个攻击与移动一体的剑客技能。角色飞快滑不上前，哥布林未及完全落地，刷刷刷三道剑光，已是三簇血花飞扬而起。上挑。 蓝河又是一剑切出，准备将哥布林挑到空中，忽的身侧一只造型古怪的战矛抵出。蓝河看到这奇怪的战矛，心下一惊一紧，视角瞥来一看，果然是君莫笑。一剑一矛一齐朝哥布林商人身上招呼，剑快矛长，谁会先到？是自己吗？ 蓝河觉着自己挑出的剑刃与君莫笑刺出的矛尖已经是同时到达，哥布林吃了这一击，却已经更高的伏击而起。战矛捅入，哥布林商人立刻被扯出一个半圆，直接被君莫笑摔到了他的身侧。圆武棍，两人的技能都打中了哥布林商人。遗憾的是，君莫笑用的是一个抓取技能。 哥布林商人这一甩开，他已拦到了蓝河的身前。君莫笑的眉目就在自己眼前， 但绝色的眼神永远是那么的空泛。蓝河不知此时的君莫笑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只知道自己很平静。没有迟疑，没有犹豫，一记横斩便朝着君莫笑劈了过去。君莫笑向后一记大跳闪过了这一剑，半跳到了趴地的哥布林商人身后，突然一记天机挑起哥布林商人，紧跟着一个落花掌轰到了哥布林商人的身上，哥布林商人飞出直朝蓝河撞去。太快了，此时亲身与君莫笑对敌，蓝河终于体验到了这人的操作有多快。刚才天机的时候，他的后跳结束了吗？空中就能这么精准挑到倒地的哥布林商人身上，落花掌接得更离谱。那时候哥布林商人已经被挑起来了吗？如果还是倒地状态，落花掌可是没有扫地效果的。扫地又是荣耀中攻击状态的一种，专指对于倒地目标的追加攻击。落花掌是一个直线攻击正前方的技能，倒地目标是打不到的。先施展一个天机，就是为了让倒地的哥布林商人处于浮空状态，这样落花掌的攻击才能轰到他。在蓝河眼中，只觉得君莫笑后跳天机落花掌快得不可思议，他根本没看清挑没挑中，轰没轰到，结果哥布林商人已经飞到身上。蓝河毕竟实力不俗，哥布林商人砸到他身上的一瞬已经连忙一个格挡，哥布林撞在剑身，蓝河向后滑倒一步，但人终于是没有被这一撞击撞倒在地。眼下的重点不是对付君莫笑，而是抢到哥布林商人。蓝河的思路倒也异常清晰，只是他没有像元武棍那样可以把哥布林抓起扔到一边，拉开和君莫笑距离的技能。蓝河唯有增加伤害输出，建立仇恨，让哥布林商人自觉地往自己这边来。起路，银光落刃。可怜剑客目前也是一个没啥扫地技能的职业，结果刚刚跳起，剑还没拔，已见一道剑气纵红的剑光飞扬而至，速度似乎不及蓝河，但霸气有余。蓝河就见自己胸前飞了道血花出去，在空中被斩至倒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可能。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君莫笑施展这一记拔刀斩时，没有从包裹里换出武器，而是直接从他手里那把形状古怪的战矛尾端抽出了一把利刃，剑光一闪即没。蓝河此时再看时，君莫笑手中已无剑，难道是自己眼花了？蓝河相信自己没有，但他完全弄不明白刚才那一瞬到底发生了什么。蓝河没有跌倒，落地的一瞬一个翻滚，利用瘦身技术避免了倒地。此时距离哥布林商人又远了一段，蓝河心下急切，连忙疾跑向前。轰！一声轰的般的声响，蓝河又被弹飞出去了。靠！蓝河暗骂，这回是他自己失误，只顾得接近哥布林商人，忘了 boss 在倒地起身时会有一个阵地波的，否则倒地被围岂不是再也别想起来了。阵地波将蓝河弹飞，他再次瘦身没有倒下，一看君莫笑却是熟练的后跳躲过了阵地波，此时又已经冲到了哥布林商人跟前，直接一个抛头就把哥布林商人扔得更远了。那边数名霸气雄图的玩家已经一拥而上，争夺 boss 的短暂较量，蓝河完败。但他知道这还远没有结束，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们蓝西格都绝不会放任霸气雄图随随便便地杀到哥布林商人。 人还没到吗？ 叶修控制君莫笑冲回霸气雄图阵中，刷刷又是几记攻击，将哥布林商人的仇恨先稳控在自己身上后问了一句， 就到了。 叶渡寒潭比叶修还着急，这哥布林商人都牵过来了，叶修所需的人手却还没有到位，自己他的队中只有一个弹药专家和一个元素法师是叶修需要的，正在叶修的指挥下加紧对哥布林商人输出着。大量的玩家已经朝这边冲来，不过看到目前哥布林商人是落在霸气雄图的手中，许多人稍稍迟疑了一下，不是想就此对 BOSS 放手，而是希望有出头鸟去冲一冲，毕竟心底里还不想和霸气雄图起正面冲突的。不过并不是所有玩家都会如此顾忌霸气雄图，兰西阁的人就一点也不怕。血枪手事件历历在目，事情坏就坏在三家犹豫不决，思前怕后上了。蓝河这一次异常果断，想都不想带头就冲了上去，他身后蓝西阁玩家也到位了十数人，和目前霸气雄图的阵人数不相上下。 散！ 叶修一声令下，叶渡寒潭等人按他布置的走位四散开去，哥布林商人则被君莫笑又是一击落花掌狠狠地轰飞了出去，那弹药专家和元素法师左右走位，身形大部分时候隐在树后，技能冷却一好就会突然冒头给哥布林商人来上那么一下子。叶渡寒潭带领的一帮近战好手也不上去围攻，只是注意跑位，这哥布林商人有时一经过某个树旁时，树后经常冷不丁地冒出一人砸上一拳或是劈上一刀。蓝河目瞪口呆啊，他从没见过这样打 BOSS 的。树林中，蓝河几乎只看到哥布林商人撅着屁股背着大包追逐君莫笑的声音，霸气雄图的其他人此时竟然全都四散到了树后，成了放冷枪的黑手。这哥布林商人也是，面对普通玩家时那又蹦又跳抓着包里东西乱丢东西砸人是何等的潇洒，怎么现在面对君莫笑时就看他这么费劲呢？方才一个手雷扔出去竟然被君莫笑半空敲回来炸到了自己头上，真是有够白痴的，你用什么定时手雷呀？你用触发式的呀？虽如此，但能把扔过来的手雷精确地敲回到哥布林商人的脑袋上，这君莫笑不止快，微操也是很准呢。蓝河这一边后边狂追，一边大为感慨，君莫笑毕竟是带着哥布林商人且战且走，速度不可能发挥到最大，蓝河率众很快就能追上了。他们蓝西阁的身后一堆其他各色玩家也稳稳地掉在身后，以黄雀自居。蓝河又何尝不知屁股后面这些家伙是什么货色呀？但血枪手的教训是血淋淋的，这要不上前又会让霸气雄图给钻了空子。 建成，你绕前拦他一下。 蓝河说。 为什么是我呀？ 前程郁闷。 你是战斗法师，你不去谁去啊？ 有炫文加持状态的战斗法师速度高人一等。 还有小海呢？ 前程说的小海是此时的另一个战斗法师。 你技术好点。 蓝河也不怕伤着小海，前程的水平是公认的。 在那家伙眼里，我这点技术也是浮云。 你才和他交了几次手？ 我不信你看不出他操作的恐怖。 行了，还拦个毛线啊，已经追上了。 雷鸣电光吐槽，这俩家伙争执的功夫 哥布林商人都已经进了自己的射程了。雷鸣电工踏步上前，施展法术烈焰冲击。法师想打中目标也很不容易，要熟悉自己法术的释放时间，判断准确目标的移动方向和速度，算稳提前量。雷鸣电光高手一个，这些方面都不差。烈焰冲击面积又大，容错率高些，此时准确选了哥布林商人身前三个身位的位置，放下了法术，释放毒条中 弹药。 叶修此时在队伍中一条消息发出，队伍频道一片干净，就是怕影响了叶修的指挥。弹药专家看到叫他，二话没说，早上膛的光属性子弹抬枪也被打出。光属性子弹隐隐有电光闪动，发出噼啪声，瞬时已经击打在了哥布林商人身上。哥布林商人身上也是一阵电光流窜，浑身一个哆嗦，微一愣神后，突然便想朝着左边一棵树后奔去。 你妈！ 雷鸣电光目瞪口呆啊，他这法术都吟唱结束了，眼看一个烈焰火柱就可以把哥布林商人喷上天了，这可是可以完美的帮他们争取到两秒时间的。谁知道哥布林商人这二货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了仇恨目标，变相朝着另一边跑去，那烈焰冲击声的热闹却是放了个空。 有没有水平啊？会不会玩啊？关键时候 OT， 你个小白啊你！ 雷鸣电光气得直跳脚啊，朝着那树的方向直嚷嚷：“ 吵死了你！” 兰西格镇中一个流氓玩家说了句后，抬手扔了一砖出去。飞砖虽然会把板砖的一切效果减半，但此时是对着跑过去的哥布林后脑勺扔的，几率又要提升一半，所以触发眩晕几率也是挺高的，能争取到一点时间。谁想这砖飞到半空，就听一声枪响，啪一下就被射了个四碎，一堆砖末掉落下来。流氓玩家也是目瞪口呆：“ 你妈！” 流氓玩家叫着：“ 见鬼了吧，懵的吧，这是啊，霸气凶突有这样的高手？” 没人回答他。眼神好的人已经看到在他们正前端站着的军魔校手中，那个古怪东西的前端正冒着硝烟。 注意军魔校那个武器， 蓝河对大家说， 有古怪 造型。 不， 蓝河一时找不着词儿。 先抓到哥布林商人再说吧， 有人说着。虽然两个想阻挠一下哥布林商人前进的技能都失败了，但兰西哥玩家距离哥布林商人却依然是越来越近。谁想就在哥布林商人跑到那树旁，出来的不是一个弹药专家，而是一个柔道，抓起哥布林商人就又朝着军魔校那方向扔了过去。柔道呢是抓起的专业玩家，各项效果都有加成，这一个抛投比平时军魔校扔的既快又远。兰西哥玩家一下多跑了不少冤枉路，个个气得七窍生烟。结果那边军魔校早迎上去，三两个攻击就已经把哥布林商人的仇恨给拉回去了，又是圆武棍又是抛投什么的，转眼哥布林商人和兰西哥玩家之间的距离又拉大了。